那法师是有找到别的翻译，见狮子追击狮子，周边巡视，周边视察，所以一切是谛论里面，有的时候很多名称不一定是一样，有的时候不一样。其实，两个意思是完全一样。那，我们继续讲阿那巴那念的过程。阿那巴那念的过程，汉传佛教也叫做，了门入妙门法门。其实，南传佛教也有这个道理，不过在南传佛教就变成，八门不是六门，不过八门，不过八门还是六门，意思是一样，都是依照《阿那巴那经》的注解，依照《阿那巴那经》的注解，把我。阿那巴那念，要修六门还是八门？只有六有三门，观也有三门，他们合起来，就阿那巴那念的过程就变成圆满，可以用阿那巴那念来。解脱，那先要，所以要配合那个六门跟我们所学的，九种心珠跟十个内观的内观的过程。他们互相比较就比较有缘，比较有意思。那第一门是熟悉，在我们所学一切是谛论的阿那巴念的过程，就是第一休息，就是算术。阿那巴那念经是说明这个过程，萨埵瓦阿萨萨蒂萨埵瓦巴萨萨蒂，他用真言。吸气，它有正念吐气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这是第一步。其实第一步也包括在里面，后面的你不能够严苛的分开，所以是调整来，不用机械的方法了解阿那巴那念的过程。要有机的思想，就是一切是谛论的逻辑，就是特别教你不用机械的思想了解阿那巴那念的过程。很可惜，虽然有这个中间。还是多半学阿那巴那念，还是这样想，先要用正念观呼吸，才能够分别长的呼吸、短的呼吸。你分别长的短的呼吸，才能够随喜。你能够随喜， 先多多练习休息，才能够放心在那个开始呼吸。其实是一个过程，一定要了解。你学这个过程来渐渐放他们的不同样的部分在一起，这样你才能够说你了解这个过程。六秒门就是一直讲这个道理。那第一门就是休息，休息是代表专注休息。第二门是睡息，依照阿那巴那念经，睡息就是代表什么？睡息就是代表，在身念处里面代表第一、第二、第三练习，第一练习 ，digham asasanto digham asasami tupajana ti rasam pasasanto rasam pasasami tajana ti sabakaya pati samvedi asasasami ti sikhati sabakaya pati samvedi pasasasami ti sikhati。他，如果他吸气长的吸，他用正念。了解很清楚，巴扎那的就是用智慧了解，正念就是我们有些是正知的条件，所以你是用正念正知来了解你的呼吸是长的，你的入息是长的，你的呼吸是长的，很可能你的呼吸是长的，你的呼吸会比较短，你的呼吸会比较短，你的呼吸会比较长，都要知道很清楚。那些因缘都要知道。那先长的呼吸呼吸，然后短的呼吸呼吸。你用正念正知了解很清楚，我是在吸吐长的呼吸，我是在吸吐短的呼吸。先有长的呼吸，再有短的，这个也有它的逻辑。你开始用功。如果你能够放松，你的呼吸就变成比较长，因为你能够放松，它变成长，它变成比较舒服。那如果在那些条件，你可以看到快乐，你可以看到快乐，你是这个快乐，那你可以入禅定的过程，结果你的呼吸会变成越来越短，虽然越来越微细，还是越来越短。这样在入禅第一禅、第二禅、第三禅、第四禅的过程，就呼吸已经不见，因为有这个过程，定的呼吸变成微细，不过会变成比一阶的呼吸比较短。那所以然后你能够这样属于长的还是短的呼吸，你就能够你能够学一招阿那巴那念经，就是你有进步，你能够学林那巴提桑维迪林那全身的入息出息，全身 依照依切是地论的说明，他们是这样了解全身的呼吸，你领纳这个全身的呼吸，因为你开始注意维系的呼吸的过程，我们有说明一切是底轮，不单是注意这个跟南传清净道论的说明，特别那个巴提桑比达玛嘎的说明，如爱解脱轮回，你只管如是出世，在一个地方，注意方便提供周围。虽然这是南传的方法，虽然你知道你的如是开始在屁股，你不会用口。你的入息开始在屁股，它的中间是胸，就是吸气的过程，它的末端就是在你的腹部，吐气开端在腹部，中端在胸，末端在屁股。你虽然知道很清楚这个过程，你不是随他在里面，不是随他在外面，你是磨练自己的作意，领纳这个过程在一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叫做一种我爱解脱论，叫阿那巴那尼米塔，阿那巴那相。你就留在一个地方，就是屁股周围的接触的地方，你接触呼吸入息出息的地方，你知道这个过程，不过你思维它在一个地方，所以你的心不会随不会注意在身体里面，不会注意在身体外面，你就磨练你的一境心在一个地方，这样你才能够成就让这个阿那巴那相变成沙玛达相。沙玛达相是条件来入沙玛达，入禅定，如经历，经历就是沙玛达的内容。不过我们有说明观也有经历，不过它是靠分别印象，不是靠无分别印象。如果经历靠无分别印象，那就是沙玛达品。那好，那依照这个道理，因为你只是思维如是出息，不是思维中间呼吸，这是一切是底轮在有北传佛教在会教这样，很多北传法师也是教你要思维如在身体里面下上，依照南传佛教这是过失，你不应该这样做。不过他们也有他们的道理，都有他的道理。不过如果你的目标在阿那巴念是先入定再修观，那很有道理。如果你磨练你的作意在一个地方，就比较容易入定。这个地方不要太大，不要太小，所以你能够很方便 专注心在一个地方，放心在一个地方，这是条件来能够快快入定，修一静心。那，一切是第六的道理，分别我们有将有粗的呼吸的过程，有细的呼吸的过程，细的呼吸的过程。在什么情况下变成明显？因为你不注意粗的入息出息，那个时候你的注意自然散在全身体里面。如果你磨练这种注意，那个粗的呼吸渐渐变成不明显，微细的呼吸，全身体的呼吸。变成越来越明显，因为它是很微细的所缘，所以是挑战培养很微细的注意，很分离的注意。那这样你渐渐能够入定，那你的阿那巴那相就变成全身地。那。一切是第六是解释这个道理，依照全身体的呼吸，就是全身体的呼吸，就是那个依照这个意思。如果你们参考南传佛教全身体的呼吸。全身的呼吸就是身，注意全身就是注意心的全身，注意身体的全身，注意呼吸的全身，三种身，心也是身，因为身的意思是好像云多发在一起，心也是身，因为。心的内容是多多心法，如果没有他们，心不会严苛的说出现。因为有心，所以有心的内容。那呼吸也是身，因为在呼吸里面也有，也有地界，也有水界，也有火界，所以它也是身。所以很多相出现在一起。你了解这个道理，如果你定在毗空里面，那你会思维一下去是，阴的感觉、软的感觉、热的感觉、冷的感觉、推动的感觉，一直在变化中。所以，那个随息就是代表这个三个练习，思维、长的呼吸、短的呼吸，思维，全身体的呼吸，就是讲那个呼吸的相。如果是修阿那巴那念，我们有说明那个六个。有个门，一舍相，那就是你分别呼吸的相。那你分别这样呼吸的相，在阿那巴那相，阿那巴那呼吸，你接触呼吸的地方，全身地还是？鼻孔周围，结果你能够住，从阿那巴那经的角度来看，是在沙玛达宾的努力，是代表 那个调呼吸越来越微细的过程。Pasambayang kaya sangkaram sa samit sikati pasambayang kaya sangkaram pa sa samit sikati. 我不记得一切是地论怎么翻译。简单的说，就是你调这个身心，身心就是呼吸。我们有说明，呼吸有四个名称，一种 出身心， 出身心。谢谢。那你出身心的意思是你在一阶的呼吸比较粗，你靠近静心定，你的呼吸变成越来越微细。你在静心定里面已经有，我们有说明，你有静安很明显，你是在寂静心中。那如果你这样修的话，那你就能够如禅定，在第一场呼吸变成跟它的缩缘，就是那个沙玛达香，变成更微细。第二场香跟收跟心更微细，它们出现在一起。第三场香收心跟微细，第四场所有的障碍，就是沙玛达的障碍已经你有去掉没有了。什么是沙玛达？修阿那巴那念，什么是沙玛达的微细的障碍？熏色我们有说明，熏色衣哭喜乐，然后入息出息。第四场定连入息出息都没有，很难了解。依照一切是底论，连那个微细的如细出细都没有，很难想。不过你如果你是修到第四禅定，你已经看不到呼吸在这里，还是可以看到在这里。依照一切是底论，可能他的修行人可能大菩萨、佛、罗汉连那边就已经没有感觉，很难讲。我们应该要学很多很多很多生命，才能够得到这种定的深度。那这是主，你。住在那个沙玛达香，结果你能够把握阿那巴念的修行的那个沙玛达品的部分，所以你能够完全把握那个阿那巴那念的三昧，就是用。人因着意 在如是出世的过程，最后没有如是出世，不过还是有那个如是出世的什么的相，这个什么的相还是靠如是出世，它是如是出世的概念，嗯，概念不动，不过如是出世本来就是推动它一直在动，嗯。不过如果你把我阿那巴那念的什么的部分，那你的什么的阿那巴那念的什么的相不动，在这个情况下你能够如禅定把我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禅定，因为你的什么的相阿那巴那什么的相就是依照清净道理思想，嗯，依照一切是第六无分别相，他不懂，他不懂，所以你能够把握什么的平等努力，所以什么的平等努力在第四禅定结束，不需要什么努力，人云作意，完全成熟。那剩下 Vipassana 的努力， Vipassana 的努力靠这个四个内观的过程，四个内观的过程也不能够严苛的说，不能够分开，他们是有机的过程。不要想你只是现在只是学真实次，你完全跟周边熏湿，跟周边东视差，你没有什么关系，不能够这样想。同样的道理，你只是写第一心珠，再是写第二心珠，再是写第三心珠，都没有什么关系。如果这样用机械的分别，那你就修不成，没有办法。所以一定重要是修行，就是挑战来培养我们的智慧。佛教的目标就是培养解脱的智慧，有解脱的智慧，在无明变成明，那这样无明变成明，你有重大缘起。佛在菩提树下，他完全重大，在一个新的过程，一个刹那重大这个缘起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有准备无量无量生命这个境界，就是很重要了解我们的六个那个内观的所缘。在理里面最后就是法尔，佛全部都变成法尔，有为法是法尔，无为法是法尔，心不动，那就是什么的心动，全部都平等。这是修行的自在，只有佛有完全把握这个修行的自在，在什么情况下都平等平等，没有什么稀奇， 所以初始法跟世间法没有什么差别，这是最高的境界，一定要了解。那什么是就是在六秒门，就是这个道理，先要算熟悉，再能够睡熟悉，你能够睡熟悉，你能够住熟悉，住熟悉，你能够得到第四禅定，你有得到第四禅定，你有把握在阿那巴那念的过程，你的什么的品努力，不会超过这个境界，因为没有如是初心，那你还要学什么什么的，再用阿那巴那观。清净道论也是讲同样的道理。那现在观观有三个部分，他们也是严苛的说不能够分开的，他们是一个过程。第一是观，观什么？观无常，当然，观什么无常？无因无常，无因无常就是你的世界，世界就是无因，无因，无因都是无常。在《杂阿含经》有一经，有一个天人，他要得到那个世界的末端，他有神通，他可以飞很快。那他飞飞飞飞飞，找不到，所以他听说这个，沙哈世界有一个大圣人，他叫佛，所以他就去问他，告诉他，我怎么得到这个世界的末端？那佛告诉他，老朋友，你不能够飞包包得到这个世界的末端。不过如果你没有得到世界的末端，你没无法解脱，他这样教他。印度教有另外一个故事很有意思，说明同样的道理。那个希瓦大圣，他跟观世音菩萨很有关系，他也是大悲，大悲身。希瓦他有一个儿子，就是那个香身，在印度教最重要身之一。这个他的儿子，希瓦就给那个 Ganesh 他的儿子 Ganapati 想先，他教他，他要得到这个世界的末端。那个好像弥勒佛，那个 Ganesh 肚子那么大，他骑在那个小小的老鼠很难得到世界的末端，所以他去找他的母亲巴瓦蒂， 那个学生的女儿问他，妈妈，我怎么能够得到那个爸爸教我我要得到这个世界的末端，怎么我很疲倦，我没有办法。他告诉，哎呀，是你的父亲给你那个智慧的挑战，你就直接把我作为就你可以告诉他你有找到。所以他把我那个巴巴巴的周围，然后希望问他你有没有找到，他说有有，我把我的母亲周围，他说那好。为什么那个女神在佛教里面也是女神，是代表智慧。为什么？这是般若波罗蜜，全部放下就是般若波罗蜜。其实印度教也有这个道理。那好，不用讲太多故事。蝎鸟观，蝎鸟观，观什么？观无因无常。无因无常就是我们的轮回，我们的世界，我们的时间的经验。你了解无因无常，才能够远离，你能够远离，才能够离异，离异就是观，观什么？观清净，观涅槃。所以你要远离离异，才能够令那清净。令那清净就是令那涅槃。刚才我们有说明，这是真如，涅槃就是清净真如。得到清净真如是要真心。我们在轮回，因为我们还有邪心，邪心就是执着。知道了，那就可以开悟；不知道，那就无法开悟，因为连第一步关，你没有办法入。那在南传佛教，在这个还加清净知识，就是你了解清净，不过意思是一样。为什么？清净就是无间道断烦恼，有无间道才能够解脱道，就是知道烦恼没有了，那就自在。那只是观的过程。那在那个内观的过程，真实智跟追击实质就是观，你能够观，就是你是用真实质跟你是用追击实质。因为你能够这样做，你才能够入智慧的境界。 心经导论也是讲同样的道理。修行有三个阶段，第一阶段纳达巴里纳，纳达巴里纳就周边智慧的境界，周边智慧的境界，智慧的境界是什么？智慧的境界就是无蕴无常，因为无蕴无常，当然，十八界无常，十二处无常，这样才能够了解缘起，能够了解缘起，就能够了解实相谛。了解还不是开悟，先要了解才能够通达。你了解，你就会通达。通达是思维无常的过程。思维无常的过程就是了解因缘，因缘刹那刹那生灭。这是我们的境界。如果没有场地，你看不到，没有办法。所以一切是第六是强调你能够配合知根观条件是你有静安，静安变成明显在寂静，寂静的心中。寂静的心就是条件，你可以配合知根观。怎么配合？你的心沉，你是用居香，你的心雕，你是用什么香？知香。你的心平等，你是用舌香，这样你的静安有可以有相续，你的静安有相续，你能够用平等的努力，平等的用功，你能够用平等的用功，你能够入一静心，你能够入一静心，你就得到加薪果，用了七个主义的道理。一精心就是加薪，究竟加薪圆满，第九心珠就是加薪圆满，加薪究竟的果，就是三昧经历。什么经历？就是什么大品的经历。所以你是这样思维，无分别影响，那你的心不动，心不动，你的什么大有成就，有成就，你就变成什么大。什么大的意思就是寂静，你就变成寂静。这是什么大的巴瓦纳，巴瓦纳的意思本来修行的意思就是沉，沉寂静就是什么大，沉观。内观，内观是智慧的动意识，那你就成为巴什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一定要了解修行是一个过程，在这个过程里面，你不要机械的分别， 所有的这个过程的要素，你要了解为一个过程，不是第一个过程、第二个过程、第三个过程。这样你才能够用直观来入解脱的过程，你才能够了解全部、洞达全部。眼力全部，利益全部，解脱全部。清净道论是讲其中内观，其中的内观可以扩大变成18内观，很多内观，不过其内观是基础。什么是内观？无常，因为无常苦，因为苦无我，因为无我不净，还是因为苦空，因为空无我，所以能够远离，你能够远离，才能够利益。你能够利益，才能够放下。你能够放下，你能够离开轮回的苦。同样的道理，这里你能够观。观无常，观苦，那就是见识之追击识之，然后你能够远离，你能够利益，就是用智慧，所以你能够放在一起，先。放在一起有熏，就是比较粗的分别。如果你能够继续思维，那个分别变成越来越微细，就是周边视差，它变成很微细，所以你能够眼里离放下。这样你有了别，你有动荡，你有利益，你能够放下。内观的目标就是放下，放下才能够令那八支。神道，八字神道的条件，你能够放下，你放不下，你可以用文殊称智慧，你可以用一点点思索称智慧，了解放下的道理。不过你放不下，没有办法，我们要放下，放不下，为什么？因为。不能够如法用，什么大品的努力，你把什么品的努力合起来变成一滴，这是智慧，这是周边熏思跟周边都视差的目标，你能够。这样，做，那你能够解脱。你不能够这样做，那你不能够解脱。为什么？你，不能够用，修所成智慧。修所成智慧不是靠，概念。 你可以超越概念的道理，来超越概念的道理。你先要用如法分别。如果你没有修真见、真思维，你无法去掉所有的见。你有开悟，所以不需要什么见，因为你有直接领那解脱的境界。如果你要教，那还是靠真见、真思维。那好，现在剩下讲那个五个，一切是理论所讲的休息，五个休息。第一休息就是Ganana，就是代表我们已经有说明萨多瓦萨萨第萨多瓦巴萨萨，我是用真言吸气，我是用真言吐气。其实真言也包括在里面，真知。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，所以依照一切是谛论，你在算术休息的过程，可以领那寂静的境界，领那，因为你领那寂静的境界、寂静的手、寂静的心，你能够悟入。注意休息，这是条件来入悟入缘起休息，悟入缘起休息是条件来悟入身体休息，悟入身体休息，你能够成就见到。见到你能够直接领了解脱的所缘，我们已经有说明，这个所缘不是真的所缘，因为你不能够挂心在上面。所缘的意思是挂心在你的境界，这个境界你不能够挂心在上面，所以它是解脱，它是空，它是无相。它是无缘，那我们有说明，声闻的修行的努力，就是在成这个境界，留在这个境界，所以。能够还清，菩萨，我们有说明，他了解这个境界，他了解罗汉的境界，不过不成罗汉。如果他成罗汉，他无法修波罗蜜圆满，修波罗蜜圆满就是他的方便。所以，他的挑战是特别难做。声闻的挑战，比较容易一些，不是不，一定需要那么发达的智慧，就是无二法的智慧。不过，不是说声闻没有无二法的智慧，这是也是无慧。 你有如剪刀，我们有说明依照佛法，你要成佛，一定要经过，不管是什么佛，声闻佛、度界佛、菩萨佛，你要经过五种道的过程。五种道的过程是从质量到没有质量，你不能够如实观。如实观就是加心道，你能够如实观，你才能够修见到断而断见到的烦恼。那剩下修第二、第三、第四果，就是修道。你有成就第四果，那就究竟道无学。从罗汉的角度来看，你已经有解脱了，在佛法里面，你不需要学什么。菩萨道还不够，还要学很多东西。无明，世间的智慧也是需要来成就波罗蜜的修行。只是，内明还不够，还要学很多东西，要学因明。逻辑还要学一名，一些工匠，那些也是让你度自己、度众生、平等，这是很大的挑战，不容易做。不过还是所依是一样，就是内明，内明就是佛法，佛法就是中道，中道就是内明，中观，那，今天就将那个熟悉一切是内容比较复杂，那明天我们可以继续讲那个其他的。重要是你可以依照一切是内容，你可以用算术修习。来把握其他的三个，所有的三个，就如流身心的过程，你一定是以第一果。除了一切是第一轮，找不到这种说明。这是一切是第一轮的得数。这个也有它的道理。我们有说明什么道理，让你了解你不能够用机械的智慧了解阿那巴那，你要观阿那巴那为一个过程，有机的过程。为什么？因为阿那巴那念经，我们已经有说明，不让你机械的了解。用真言吸气，用真言吐气。真言是真知的所依，你有真知就可以处理烦恼，所以就是比较粗的烦恼， 在见到的过程，所以你入修道的过程，让你了解这个过程不能够用机械的思想了解，因为我们对修行了解很浅，所以我们还是有倾向学佛用机械的思想，这个机械的思想就是障碍来了解修行的真的意思。修行跟每天的生活是不能够分别的，修行就是每天的生活，每天的生活就是修行。你在每天的生活用真言，你的心能够自然定，你的心能够自然用智慧。所以真言是坚定跟真观的条件，没有它，你就无法成就修行。所以真言要多多修，在每天的生活来方便，来能够这样做，就是观呼吸。其实呼吸离不开我们，所以你数它，不是说严苛的，不是说你要数一二三四，没有这个道理。你只是要用真言了解你是在如是处世的过程，来能够这样做，就是方便，就是算数，不过这是方便而已。不要了解是一定要熟悉来能够入阿那般若念的过程，一切是地狱，没有这种了解。所以他也说明很清楚，中根他要你多多练习这个双息，如果是离根，那他就马上了解真言跟真知的关系，那他就直接能够修下个侮辱因、侮辱缘起、侮辱身体的过程。那一切是谛论，是依照皆生密经是特别强调离根的修行，就是以法不以心，你要修以法才能够把握你的主意，才能够把握你的心。那熟悉依照一切是谛论有蛮复杂，你可以数如是处世、如是一、如是二，你要依照清净道论比较简单，如是处世一、如是处世二，然后你修到十，如是处世、如是一、如是一、二，还是如是处世一、如是处世二到十，然后你可以顺跟逆，就是特别关于动根，我们差不多都是动根，因为现在的人都是在散乱的心，所以你是修，如果你能够导师，你是修两个，就是如是出世一、如是出世二，还是如是出世一、如是出世二， 导师两次，然后三次、四次、五次，这是数。你得到就是一百次数，那在你从十，到到一，一二还是如是一出息一，那这样如果你能够修，不然你的心散乱，那你有把握那个算数休息。如果中间你有丢掉你的缩影，还是你的数目有乱，那你重复要从一开始。那这个如果你要变成专家找算数息的过程，那你要修好久。不过如果你能够这样修，你就能够自然也修定修观，因为你是有真念在你的如是出息的过程。那今天大概到这里为止，明天我们继续讲阿那般那念，特别那个释流神心怎么配合什么大跟尼巴什么主义，最后剩下就是菩萨的了解，怎么菩萨配合跟无二道理，这是跟依照一切实体论真实义，要真实义才能够加深。不是说你不要修，你只要加深这个了解。跟寂寞肉所讲的一样，那现在要回答几个问题。不简单。那我们明天先讲完那个阿那巴那念，然后就回答问题，好不好？现在依照我们的计划先修行，明天我们可以讲完那个阿那巴那念，然后就回答问题，就问题会比较多，所以我们就第三次不用开始，我们用这个时间一个小时回答问题，然后答出。现在我们今天讲已经够，我们半个钟头有功打坐，然后回想就今天到这里为止。Okay.